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，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， 不要急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口中含蜜糖，貌似很纯良，暗地心歹毒，利剑腹内藏。列位看官，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叫口蜜腹剑，故事的主人公叫李林甫，这是唐朝著名的奸相啊，原本呢是唐朝的宗室，最初任礼部尚书，他一直眼馋当时宰相的职位，这期间经过了开元盛世，那是张九龄当宰相的时代，这时的皇上李隆基开始逐渐膨胀了，感到有点厌恶政治，想休闲享乐，不闻政事了。可是宰相张九龄却苦劝皇上，使唐玄宗十分的厌恶，这个情况叫李林甫看到眼里，他就私下里劝玄宗说，人生苦短，你已经建立了开元盛世的基业，艰苦无比，应该及时娱乐游玩天下，珍惜自己才对。这就和张九龄形成了个绝对对立的局面，于是李林甫就顺利的接替了宰相的相位。李林甫虽然治国无能，但是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整日面带笑容对皇上吹捧阿谀，溜须拍马无所不精通，以致形成后来的天宝之乱，他正是罪人之一。这时众大臣当中纷纷反对他的治国无能的路线，大臣李世之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对派人物，李林甫对他是既怕又恨。但说这一天，李林甫将李世之叫到他府上饮酒闲谈，要试图拉拢。 兄弟， 哎， 你也是李门的一个汉子，你几次上书？ 李门的汉子， 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。 你不是说李门的汉子？ 不是，就是姓李这一门，就咱都姓李，明白吗？ 你说咱是本家？ 对对对，你会好好说话呀？就是，对对对，就是咱们是本家啊。这个你老反对我，这样不好，是不是？你几次上书的呲儿我啊，跟皇上那儿写，背后捅我小刀子，我都知道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很佩服你，我佩服你的勇气，佩服你的忠肝义胆，我愿意结交你这个朋友。皇上的事呢，我也很为难，他就要休闲娱乐，您说我能挡得住吗？那苦谏没有用，怎么办啊？ 只能是因势利导啊，用他愿意接受的方式。咱们是当臣子的，他是当皇上的，咱们呢善言相劝，尽可能的多给国家做些善事也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你得理解我这个心理哟，我这也是趋意求成嘛。 哎，是是是，也许啊，我是误会了丞相的美意了。 就是嘛，兄弟啊，只要你能理解我的苦衷，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哎，有一回啊，皇上在看你的奏折之后，哎呀喂，就把那龙书啊那么一拍，就把书给撕了啊，然后咵嚓就把那砚子摔在地下了，啪啪啪抽自己大嘴巴，往外流血呀！ 咱们皇上是个疯子是怎么的？ 嘟嘟嘟的七窍盛宴呐，当时那嘴就撅起来了，知道？这嘴就 嘟嘟了， 对，那嘴巴都嘟嘟了。我一想，我说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哎呀，我只能是笑脸相告，这是我一片苦心呐。要不是我，你说皇上看了你那奏折，不当时就气疯了？ 哎呀，真是多谢老兄携手之劳，携手之劳。 自己人说什么谢谢呀？我倒觉得啊，你将有大功将至了。 哎，这话说的太，没有大祸已经万幸了。哎，怎么了？ 哎，老弟，你又做过那个华山的刺史啊，对不对？ 嗯， 我听说华山这地方啊，出黄金，还能开采出来，那大大的增加国家财富啊。可惜皇上不知道， 我有此事。 那可不， 下官孤陋寡闻啊。 你不知道啊？ 那赶紧给皇上写一奏折，叫皇上批示才能干啊。 要不是这得靠兄弟的妙笔一挥，你想立大功那还不容易吗？ 我马上去写奏折，为国尽忠，我不图回报。 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这才是个忠心耿耿的臣子嘛。 又过了几天，在唐王宫殿，玄宗在座，李林甫进殿是叩头敬拜。 不知皇上传下臣有何教育啊？ 你看看吧，这是大臣李世之的奏折，他言道华山可出产大量黄金，可有此事啊？ 哎呀，启禀万岁呀，这个事儿啊，是典型的李世之想立个大功劳，这事儿等于是欺君之罪，欺蒙圣上啊。 从何说起？ 哎，这个事情啊，我倒是早就知道啊，那儿可能是有丰富的矿产，可是啊，华山是什么地方？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，那怎么能随便的开采呢？如果我们把大量的人派进去，抡起锹镐来，咔啦啷，咔啦啷，咔啦啷的开采，把那个金矿都咔嚓咔嚓咔嚓嚓的挖出来，可是咱们的龙脉可就咕噜隆咕噜隆。 哎呀，丞相啊，不要那么多的拟声词好不好啊？ 要形容我就爱这么形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呀，这李世之啊，劝陛下开采，这心怀歹意。咱还不说有没有黄金，祖宗的风水岂是从我们这里能毁坏的？我几回啊想把这件事告诉万岁，我不便开口。 哎呀，我险些上了这歹人大当。哎呀，还是丞相您有见识。那么 宰相， 那么还是宰相您有见识啊。那么这李世之该怎么处理呢？ 咱们常言说得好啊，这个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。现在是什么朝啊？现在是唐朝，对吧？大唐，大唐姓李啊，这个不是大唐经理啊，大唐姓李，是吧？ 宰相啊，你要是再胡说的话，我就把你就咔嚓嚓， 别把我咔嚓了。我是想说什么呢？他也是李姓宗族之人呐，又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也很佩服他啊。这个事儿。别大肆声张了吧， 暗暗的劝他回去养老就是了。再说了，李世之历来是表奏有功，回乡颐养天年也是好事儿啊。皇上能不得罪一个人，哎，就还是保全了他的声誉。 哎呀，宰相，你这是一片苦心呐！哎，连朕我也是啊，感动不已呀、啊。 嗯， 哎呀，有了你这个宰相啊，朕可以太平一世了。 嘿，我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像这一类的例子啊，李林甫是屡见不鲜的。说有一回皇上打听大臣严挺之，李林甫感到严挺之会升迁大官，就暗生奸计，命严挺之回京治病，就借严挺之有病的借口罢了他的官。还有一次皇帝叫他主持科举，可是那一次呢，却一个人才也没有选拔上来，所有人都落榜了。皇上问为什么，他说这是因为这一届都是蠢材，皇帝您的治下已经做到了也无余闲了。这类例子太多了，李林甫忌才害人，凡才能比他强的，声望比他高的，权势地位和他差不多的，他都不择手段，想方设法给予排斥和打击。对唐玄宗，他有一套谄媚奉承的手法，讨好唐玄宗亲信的嫔妃以及心腹太监，取得欢心和支持。因为他表面善意，暗里害人，所以人家都说他是口蜜腹剑。 小贴士，口蜜腹剑是什么意思呢？ 口蜜腹剑是指嘴上说得很甜美，心里却怀着害人的主意，形容两面派的狡猾阴险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同是一把琴，后古却薄金，世间稀奇事，不外此原因。各位看官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后古薄金。话说明朝啊，有个人叫龚之桥，他呢是一个制造古琴的专家。说有一回呢，龚之桥偶然得到了一块桐木，他就把这块桐木啊削砍之后造成了一架古琴，装上弦这么试弹了一下，哎呦，这架琴呢是清亮动人，龚之桥以为这是一架世界上最好的古琴，他呢就怀着献宝的心理想把这琴呢献给皇帝。于是呢怀抱着美琴就到了京城的衙门口太常寺，叫那里的音乐权威啊给鉴定之后上献皇帝。太常寺的音乐权威很难请，费了很多的周折这才把请过来。他一谈之后只是说了声这架古琴不古雅，没什么价值，就扬长而去。龚之桥感叹再三，就抱着这个琴回老家去了。 兄弟，现今的专家可是徒有其名，哎呀，他们也不认得这个琴的质地好坏呀。哎，你是个普通人，他要是把你的琴捧到一定的高度，既没有名也没有利，凭什么他跟你说好话呢？ 哎呦呵，哎呀，哥哥您真是啊，一语道破天机呀、啊！ 嗯， 您真是说出了啊这些评委们的心声啊！但是我确认，这个琴可是世界上难得的佳品，总有一天一定让人承认，真的， 那得等。多少年啊！ 哎呀，您这口齿真清楚。 要不然咱们施点七招？ 七招？ 咱把这琴啊重新包装一下，进行炒作，进行伪装，咱忽悠一下，他们就认账了。咱俩这口齿都挺利的 啊！这兄长，这不行。您知道啊，我这个人呢、啊，不善于伪装 啊。 我是一个什么事儿都这个就是诚实相见。是吧，我 兄弟 没有那个贼心眼子。 兄弟， 嗯， 这可不是识时务。 什么叫不是识时务？这不识时务。 对呀、啊，这可 成语， 这可不识时务、啊。 对对对， 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识时务者为、 哎、我也不是林俊杰呀、啊。 谁说你是林俊杰？ 你识时务的是林俊杰， 你不识时务啊？ 你识时务吗？ 我 你不识时务、啊、 那我 到那你到底识不识时务？ 反正您就说应该怎么着呢？ 现在也得炒作呀，老是办事儿。现在谁看内容啊？ 啊， 现在谁关注内容、啊？ 那倒是，对， 现在都关注这哎这点 包装 包装、 怎么包装？您 听我的， 哎， 咱找一个漆匠， 来 把这琴啊抹得古香古色的 啊， 再把这琴尾呢砸个口子。然后呢，给它埋在地下，你把它埋起来 啊啊！ 一年之后呢，你再把它刨出来，就跟那个2000年前呀、啊、孔老夫子用的一样，那不就行了吗？ 哎呦哥，这不成，你把琴尾砸一口子呢，影响声音。再说了，你这不做旧造假吗？这不是？ 不，一定得这么办，兄弟，你别管了，一切炒作我来办，这行了吧？ 不是 啊，你就读书，你弹琴去吧，兄弟，走，你呀、啊。请好吧。 一年之后，把埋在地下的琴又重新挖出来，俨然是一个古代的文物。七兄抱琴，龚之桥随后他们共同走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之上。 谁要古琴呢？这是家传几十代的佳品呢。因为生活急需要钱，我是忍痛割爱呀、啊。 这琴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 大爷，你看看病去吧，大爷，这有眼力的呀，您是自己听啊。这个，有眼力您就不是。您要是有眼力啊，您就自己听自己看就完了。 眼力怎么听啊？还有谁说我是大爷呀？我看着有那么老吗？我就是看着比较像权威人士而已。 还有这么自个儿说的啊？ 那行，你给我弹一曲吧，让我听听。 这位先生确实有见识，百闻不如一听嘛。啊，来，兄弟， 啊， 来， 哥， 给这位先生。弹上一曲， 好，我给弹一曲《流水》啊。 哦，你弹的这是《高山流水》吧？ 对不，高山是高山，流水是流水。 我觉着听出了高山和流水都听出来了。 哎呀， 好， 嗯， 不错啊，太妙了，真是感人之深呐、啊！这架琴多少钱呢？ 哎呀，我这一出口啊就是天价，您未必出得起啊。 不嘛，那当然是天价了，你就放个价码呗。 一口价，你要不买我抱我的琴回家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啊。 啊，行，说吧啊啊，到底什么价啊？ 这个琴啊是祖宗传下来唯一的珍贵之物，这个不孝子孙惭愧无限，您就给我100斤吧。 哎，100斤 啊， 你疯了吧？ 哎，这怎么说话呢？ 100斤那能买下半个县城啊。 这个价钱是高了一点，但不足100斤，我对不住列祖啊，子孙。 哭啥呀。哎，行，这古琴呢归我了，我出100斤。 100斤啊。 啊， 谢谢这位大爷、 啊、 哎，总算是物得其主啊。 啊，这那个啥，你要想念古琴，你可以到府上来做客啊，共赏此琴啊啊啊 啊 啊 啊。那我就再次的谢谢您。 禀万岁，此琴果然是2000年古物，是个难得的珍品。 能保留到现在这会儿啊，也是我主的福运，确实可以称作是啊镇国之宝啊。微臣深感我主洪福，国泰民安啊，我才陷于社稷之上。此物已在我家保留了17代，代代都有记录，请皇上过目啊。 吾身幸未也，献出国宝，可见思民心中皇室。太常寺主持慧眼识宝，功不可没，各晋升一级。 谢万岁。 列位，判定一个事物的好坏应从本质上进行鉴定，而不是从浮华的外表下结论。只有本质好才能满足人的需要。太常寺权威乐馆这帮人呢，并不看重琴的质量好坏，而是另有他们的目的。他们除了升官之外啊，对于小百姓的东西随便吃之不顾而放弃。明朝刘基，就是刘伯温，写了一篇杂文，对这些庸人浅慕者实在是一个无情的嘲笑啊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提示，厚古薄今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厚古薄今是指推崇古代的，轻视现代的，多用于学术研究方面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中国人》，陈维东作词，杨一博作曲，平安、曹福佳、周鹏、王哲演唱。 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，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，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，你守护最初的那份热忱，忠诚担当铸就工匠精神，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，墙角的花怒放爱的青春，在身边把心灵温润，把心灵温润，最美中国人，百家心里种子农村，横平竖直堂堂正正，一笔一捺一条根，最美中国人，顶天立在身边，把心灵温润，把心灵温润。